我怕 真是台都反 我們找我們 web 又 喂好啦喂下个月继续啊喂喂喂转返我先搞唔掂喂我惊我因为我哋三个头系咁样拗拗紧啊而家 唔好意思头先真系好好 feel 阿飞哥咪觉得呢班人好似审咗你睇我成班喺度摁紧 飞哥完全唔理我 仲要系 啲 咩 出招 同埋咧其实咧系喺啲好 old school 啊我想讲咧。其实而家啲人唔系咁样，即系再唔系咁样 rap， 即系着啲。 冇理由唔系咁样 rap， 我见亲人哋都系咁样 rap。 唔系噶，唔系噶。而家咧，因为即系同阿 Y 做完访问啦，咁我就喺网上面搜寻一下嗰啲 beat， 即系而家佢有好多噶嘛。哇，好多 layer 啊，好多噶。突然间咧又爆玻璃樽啊，跟住又突然间 beat beat beat。 有 layer 都系嗰啲花边，唔好话俾我听呢啲系 MC Jin。 你咁样得人越嚟越坚，你冇以为我哋有发花癫？ 其实我哋呢啲先至叫做 坚 上加坚，坚过石坚。 对唔住啊， 问题先， 系对唔住啦，反正系一 问先。好好话，好好 话，点啊点啊。 其实咧，我 阿豪惊，阿豪惊，顺便听到真系弊。我惊佢依家报新闻都 rap 啊，系咪？ 我人生里边咧，即系譬如接触，我当譬如 hip hop 文化先啦。 我又唔敢吹音乐而家。 我其实识到队长之后咧， 先至走嚟 rap 啊嘛。 唔係啊，隊長係講嘢啲手勢啊，即係咧喺外國翻嚟嗰啲咧係有啲陣隨嘅，即係其中譬如佢啲動作啦，同埋咧， 喂，我成日咧我都想嘗試做呢個動作，但係做極都唔 啱。你一定要，你一定要講有個 groove，you know？ 係真係做極都唔啱，每一次都令到我喊。 因為你冇呢個 groove， 你就唔識得 move 啊！係，即係要阿郭哥，你個 move 錯錯落去啊！你明唔明啊？係要攰嗰下。 唔係，同埋幾融入生活噶嘛？有好多朋友，譬如平時行路嘅姿勢。 唔係啊，嗱，我想講講少少嗱，即 係阿媽會話呢啲唔正經，唔好拎出嚟，以為自己好英 啊！因為咧，嗱，我哋嗰陣時啱啱好似阿 Roy 講咧，即係去到美國讀書咧，咁你走入去個班房入邊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人種嘅，咁其中咧。即係我哋呢啲叫做喺香港都聽過係 MC Hammer， 就大約知道咧，即係啲黑人啦。其實佢哋行嗰陣咧，真係 佢咁樣噶嘛， 真係有啲客，同埋佢真係一，我記得有一次我同杜德偉傾偈， 佢冇點點咁樣行， 佢都係噶，佢都一見到人，即係佢哋一埋嚟就係、 是，哦係，即係好好 NBA 嗰班嗰班球星 咁樣，即係換球員嗰陣，佢哋都會有一下拍一拍手啊，個身挫一挫啊。個心口啊，揞一揞啊，呢啲咧係好自然嘅。連我咧當時即係你知我啲英文有限啦，都係嚟去都係 Russell Bro 嗰啲咧。一見到啲同學仔，如果佢係黑人咧，我真係會馬上就會有頭先嗰啲動作，因為 check this out 嗰啲啦，就係咁樣啦。 我都唔係喎，唔知黑人嘅喎。其實即係除咗唔膚色之外咧，其實喺呢邊咧，你譬如遇到啲朋友咧，你要知道點樣同佢打招呼喎。即係有一。派咧係好中意， 又想咩？ 又嚟啦，又嚟啦， 又嚟！ 有一派點啊？有一派點啊？請請咁樣啊？ 唔係啊，佢哋都係用翻呢啲打招呼嘅手勢，請請都有嘅。 請請 你落沙灘啦！ 喂，呢個正， 相互請請啊！ 喂，好有香港人嘅 請請。唔係啊，我哋真係㗎嗱，如果叫中國人，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喂，恭喜！ 可能其實啲外國人見到我哋咁樣都係發財咯。 唔係，飛哥，如果好耐冇見，我哋都係咁啊！唉，飛哥，好耐冇見，好耐冇見，都係咁。咁啊， 系咪即系泰国人就系合十咁样。 系啊，我哋都系请请噶嘛。系啊，即系八一啊，一个女一开波都系学请请噶嘛，系咪？ 系啊，请请同埋咁样扮 Q 啊嘛，搵只手指捉自己嘅粒仔啊嘛。唔系，其实我觉得咧喺礼仪上面咧，如果你即系啱啱相识个朋友咧，又唔知道佢系行边个派别嘅咧，其实阿队长头先个动作就啱噶啦。 即系点啊？ 行埋去。 我 what's up bro？ 輕輕係啦，拍 落去，阿老康，我同你做一二三， 係咁樣，跟住咧練一練， 同埋練一練隻手，跟住咁樣 拖 一 拖， 係 啦， 係 啊，我真係我第一個就係 跟住而家撲撞完膊頭，你貴姓啊？ 哎呀，甩舊啦！我第一次咧同杜德偉做，我好有 feel， 因為咧嗰陣時咧。 好似帶你跳舞咁啊！ 因為我翻嚟香港嗰陣咧，其實係好，即係嗰陣成日都話啊，我中意聽嗰邊啲黑人嘅歌啊、rap 啊、R&B 啊。咁我第一次訪問杜德偉嗰陣咧，因為杜德偉就最耍家玩呢啲噶嘛，咁我就話哇，好開心啊，見到你咁啊，喂，咁嚟一嚟先啦，我哋就做翻頭先嗰個動作，即係一齊。即系拍一拍手啊，个膊头揞一揞啊，嗰下真系好喐噶嘛，真系喐 啊！系啊，好亲切噶嗰个感觉，而家系啊。 你有冇噶平时？ 而家都有嘅，而家都占一半嘅， 系咪啊？

人做功課其實應該。 其實這個真的撈得大筆了。如果幫人做功課或者被人抄人有錢收。 你應該慷慨一點啦，你怎麼可以收人錢的。 那裡真的不得掂，真的是。 是學校是社會的縮影就對了。 對啊，是啊，我們不過都是這樣說的。是啊，不過我不鼓吹不鼓勵 嘛。是社會的縮影啊。我們今晚 差不多。 真的多謝曬。 可能會被人炸刑，我們都是停。 我哋真系多谢晒，又系时候讲拜拜，see you next time， 拜拜。